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8月26号星期四，带大家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白天阳光在线，紫外线非常的强烈，午后阵风呢有5级左右，西部北部偶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0度上下，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很不错，比较适宜大家交通出行。夜间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低气温18度。目前早晚天气逐渐转凉，大家呢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具体情况是今天下午晴转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0%。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70%。另外，今天紫外线强烈，大家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在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我们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主要包括：加强农业领域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指纹识别新技术可提取皮下3毫米生物信息。全国首例商业化车路协同智慧物流系统重庆落地，微软将在9月初宣布 Windows 11正式版发布日期。那接下来呢，就进入今天的科创在线具体内容。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好，那我们科创在线呢首先来关注一下近期农业农村部对13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第7120号建议答复中表示，农业农村部呢将会同教育部等部门积极落实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继续推动强化基层动物防疫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农科，大力培育知农爱农新型人才，加强农业领域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强化农业科技创新源头供给，为乡村振兴做出更大的贡献。那么之前我们节目访谈当中哈、也说到了，现在这种这个新生代的农民工啊，大部分呢都选择了进城工作。那么很多年轻人呢可能对三农并不了解，但是我们说民以食为天，我们国家也是农业大国，所以农业的科技创新，农业的人才振兴，其实这个市场也是大有可为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有了意见的出台，也可以更好的去吸引或者是指导更多年轻人愿意走进乡村进行创业创新工作。再来关注，近日浙江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梁荣华教授团队与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合作，研发出了新一代手指内部多模态生物特征采集技术和相应的仪器设备，可以获得手指皮肤表面下1到3毫米深度的信息，采集到包含内部指纹的高分辨率3维皮下结构信息，既为指纹识别安全增加防御屏障，同时呢，也解决了指纹信息采集效果不佳等痛点。那么，团队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当今社会信息化技术快速发展，信息安全与人身安全呢，已经成为国家日益关注的焦点问题。那么，单一的身体特征或者是行为特征，有的时候不足以证明个人身份。团队通过采集包含内部指纹的高分辨率3维皮下结构信息，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对采集数据进行处理，那么成功获取到了皮下指纹、皮下汗腺和汗孔等生物识别特征。这些手指皮下生物特征的优势在于复杂的皮肤内部组织结构特征，让它伪造难度非常大。那么人工伪造的指纹膜，它只具有表面指纹纹路，并不具有皮下指纹信息和汗腺等信息。 那么对传统指纹识别技术存在的缺陷可以进行有效的填补。下一步，团队也将联合企业对设备性能进行持续验证，同时降低制造成本，也助力我国智慧安防建设。现在不管是声纹识别技术，还是这种升级改良版的指纹识别技术，其实呢都是靠人工智能，靠这种大数据，靠硬科技，也为我们的城市安全做好一个科技方面的防护。再把目光转到交通领域，我们来看看日前第四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上，5G 加智能制造无人化供应链共享协同平台正式签约发布。那么在重庆两路寸滩综保区内，全国首个商业化 L4 加 I4 级车路协同自动驾驶智慧物流配送系统建成了，打造了生产企业零库存、零周转、自动配速调度一体化的物流运输新体系。那么未来这个项目呢，将进一步构建端到端的无人化、数字化、智能制造产业体系，打造智慧园区的物流共享中心，服务园区所有工厂，也打通上中下游供应链，提升管理效率。同时也会将这种成果向广泛的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物流、智能制造等行业进行赋能。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智慧园区哈，里面可能很少有人影出现，大部分忙碌的都是这种机器啊，包括车路协同，那么实现这种无人驾驶，让整个物流的系统更加的高效，也更加便捷。当然这样的技术呢是基于 5G 啊这个大的网络建设。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近日中国移动发布中国移动 5G 通信指数报告。这次的报告根据中国移动 5G 部署进度和产业发展趋势，从用户体验出发，进行了 5G 终端 SA 性能的评测，并对 5G 终端通信能力进行了评级。这次评测体系中的 5G 通信四大维度分别包括数据传输性能、关键通信功能、通话性能及功耗性能。其中在数据传输性能部分，报告显示2021年第一期数传性能表现整体呢将2020年平均提高了 4.5 分。在天线性能的优化和上行双发的加持下， SA 终端的上行上下行的速率呢也表现非常好。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报告还为 5G 行业整体通信质量的提升提出了相关优化建议，包括打造良好的端网兼容性、持续优化关键性能及端网协同、攻关攻耗等新的特性特征。所以有了这种这个报告，我们通过这样的数据能够了解现在 5G 整个传输过程当中它到底啊这个表现怎么样，那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下一步进一步解决，让上下行的速率都能实现非常的畅通啊，让我们使用者的感受呢也会更加的好，觉得这个通信质量非常的棒哈。最后我们再把目光放到国际，来看看微软。据媒体报道称，微软呢预计将在未来一两周内，也就是九月初啊，大概宣布 Windows 11正式版的发布日期。报道预测 Windows 11操作系统呢将首先出现在新的 PC 硬件中，然后呢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作为升级版推送给拥有合适硬件的，比如现有 Windows 10的 PC 电脑。值得关注的是，只有部分设备才会收到 OTA 的升级推送，比如英特尔第八代以及之后的处理器。当然也有消息表示，微软呢也在考虑将范围扩到英特尔七代处理器。所以一直在使用 Windows 的朋友哈，或者是这些发烧友，也要关注一下 Windows 11正式发布之后啊，对于之前的一些老的版本如何进行进一步的升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经济日报等平台。主持人张燕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我们一会儿见。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 今天呢，我们的科创面对面的话题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啊，跟这个智能制造生产制造过程当中哈，看看我们这种元器件它的可靠性哈，到底是不是有优势。 北京瑞盈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呢，就是一家依托北航可靠性与系统工程学院康瑞教授团队的科研成果转化而成立的高新技术企业，通过运用仿真技术、大数据、云计算和智能推理算法，提供产品可靠性设计解决方案。那么接下来我们电话连线瑞盈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阮进喜，请他呢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个人的创业创新故事以及他们所做的事情。欢迎阮总，您好。 大家好。 之前在访谈过程当中您也提到哈，本身自己是学计算机出身的，那么后来是在一次实习的过程当中去面试的时候，看到了墙上一幅虚实结合的飞机各个结构啊，各个零部件结构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图，当时让你觉得非常的震撼，于是呢才误打误撞进入到了这种仿真技术研究以及做元器件可靠性研究这方面的一些科技创新工作。 可能很多人会说，哎，为什么不去互联网企业，现在互联网这么火， 是是， 对吧，为什么要做这个听起来好像跟互联网没有太大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包括您说到的这种航空航天以及我们做这种元器件的可靠性研究，这个领域好像跟之前那个互联网不是一个路径哈。 对对对，完全不是一个套路的。 嗯，感觉哎呀，这个不断的有一些新鲜的元素进来，您用到了一个词儿，说觉得很酷。那么在这儿我也就追问一下吧，那在这个创业创新的过程当中，除了第一眼的虚实结合的那个场景让您觉得很酷之后，后来做的这些事情还有什么地方是让您觉得感受特别深、收获特别大的？ 这个是由我们2015年开始做北京蓝威技术有限公司的时候，其实北京蓝威技术有限公司也是目前瑞盈公司的大股东啊，对。然后在做这个过程会非常明显，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在像西门子 PLM， 然后在国内的航空所也做了很多的服务，觉得自己是有能力去给国内的这个企业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包括当时的云计算又特别的火，觉得是可以，我们去云计算可以把国外的这些工业软件，因为工业软件这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使用门槛也很高，而且费用又很高，那么我们通过云计算的服务的方式可以降低使用门槛跟费用，那么应该是会有人就是国内会打开一些市场。但是很惭愧的是，我们在创业的前两年呢，也遇到了很多的这个理想跟现实的这种落差吧。 嗯。 就是做出来完以后，实际上客户用你的东西还是比较顾虑的。为什么比较顾虑呢？因为工业软件的话，它的可靠性啊，不单单是电子的可靠，就软件本身的可靠性，他们要求也是很高的。 嗯。 我用你的东西算出来这个数据是否准确，是否可靠，而且被国外的这个厂家垄断了有快20年了吧，20年。 嗯， 那么整个生态体系很多都是国外的，那么我们的东西如何来让它的上下游这个供应商来认可，实际上是他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这个领域的国产化替代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和大家的认识程度不断提高才可能实现的。 啊，对对对，一个是这个，第二个确实是生态。国外厂商的生态还是建立的蛮好的。 嗯。 啊，对。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发现我们必须依赖于国内的一个权威的一个机构也好，研究所也好，来发展我们的这个软件。那么我们其实跟北航当时的合作也是有意识的，我们要在具体的这个领域来结合。那么从国外的这个工业软件来发展来看的话，实际上你可以发现国外的很多软件也是由高校或者研究所来起源啊，因为工业软件它有一个特点是它必须经过长期的一个理论的一个创新，同时还有工程的一个经验的积累啊，那才能形成一个软件。这样的话从公司角度，尤其像我们现在这种互联网公司的话，它可能开发一个东西它需要几个月就得出来一个东西啊，这个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对，然后我们做了这么久的话，会发现有一个收获特别体会特别大的是，现在我国的这种高等院校里面，积累了实际上有大量的一个零散的一个优秀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可能会散落在各个点上，啊，目前还没形成一个体系，感觉到国家在这个科研的这个基础，科研上，做了很大的一个鼓励和投入， 我 就 们 更 要 加大。 实现自主化，解决这些卡脖子问题。 对，这个是我们做这个行业是感受特别深的，就是鼓励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然后原来我们做这个东西的话，可能投资啊什么的，就我们可能做了这么多年，也很少有投资问，然后这几年就投资人就会机构就会经常就追着你 找上 啊， 门来，哈哈 对，他们可能。对，就是追的。原来我们觉得，哎呀，我们就自己做，然后做产品、做项目，然后这样啊，这2年就感觉特别深， 对，所以也让很多默默无闻或者是每天低头奉献的这些技术人员，他们的之前脚踏实地的这些技术成果可以被市场看到，然后可以实现这样的成果转化。而且您也提到，工业软件它是一个长期理论创新和工程经验相结合的这么一个产物，就是各自发挥各自的优势，1+1大于2，形成这样的一 对， 个效果哈。那 是 么， 的。 从您个人的成长经历，我们也听出来了，其实有一定的偶然性进入到现在的这个创业和创新的领域当中，那么目前我们团队的核心人员构成情况什么样？我们又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在这方面，您的感受和实际的这个体会又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主要的团队是由专家团队和运营团队组成的嘛。专家团队主要是由我们的首席科学家。康瑞教授和资深的可靠性专家陈颖夫教授组成。那么运营团队主要是由15年以上的可靠性从业者，还有近10年的可靠有限元仿真的一个研究员，然后和十几年的一个15年以上的一个工业软件的一个研发人员，还包括这个行业的销售人员 都 啊， 是这个资历比较深的，要不就是 对。 这种专业性比较强的，都是一些高学历人才或者是资深的人才。 对，在这个领域，如果实际上硕士才能刚刚可以上手干活，一般都得博士。对， 都是学历相对比较高的，而且都是基本上是一些比较著名的院校毕业的哈。 对，是 那 的。 我们未来招揽人才的方向也是这样吗？或者说我们缺乏的人才也是这样吗？这个市场上对这类人才的需求量，现在是供不应求还是供大于求？ 可靠性领域其实是供不应求的。因为我们现在随着我们现在原来我们更多是仿制产品会比较多嘛，从仿制慢慢变成了自己的正向设计，这个是我们服务的像我们的客户像宁德时代那韶音就是骨传导的一个机的领导者，实际上他们就遇到很多的这个他们特有的这个问题啊，这就是国内现在自主创新的一个就是一个体现吧。然后，从人才角度来讲的话，专业的领域，肯定还是需要比较高的学历。那么销售方面，实际上我们是，完成了一个有这种高校，就是院所他们做出来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很高端，的一个我们一般通常开玩笑说，金刚钻，但是一般人又不会用。只有这些就是从事很长时间的这个专业人员，或者是学历比较高的人才能够用起来。那么这个其实对给中小企业来用的话，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这个公司更多希望把这个金刚钻变成一个通用的一个工具或者平台，来降低使用门槛，这个才能为更多的中小企业服务。 就是不让他们投入过多的这个人力成本或者是这种经济成本，然后也可以能够实现自己会用，这个能够更简便或者是更有效的来使用这些看起来很有难度的曾经的这个院校当中的金刚钻哈。 对对对，是的，是的， 嗯，而且我们看到了这种可靠性的人才的培养，比如说一些可靠性工程师，好像是很多大企业也在有自己的一些培养和招揽人才的计划，对吗？ 有有有，这个是这样的，就是可靠性工程师，实际上他是在这个专业领域的一个资深的工程师，因为只有这个资深的工程师才能知道产品如何设计的更可靠。 嗯。 而且我们现在高校培养出来的这个人才呢，在专业领域是非常强的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学电子的，他是设计出来这个电路板啊、线路就很性能特别强，但是在把它变成一个系统的话，其实系统思维还是比较欠缺的，因为复杂的一个产品往往就是说我如何，不是说我这个性能有多好，而是我整个系统思维设计的很合理很好。 嗯，就是你既要有局部思维，也要有这个大局宏观思维哈。 对对，是的。 嗯 啊， 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既要有这种可靠性工程师这样的人才，就在专业领域的这种技术性人才，然后同时也要有这种系统性思维比较好的这种设计理念或者是设计人才在里面。 对对对，这点其实是康瑞教授的一个学生，也是华为原来的一个可靠性首席科学家，然后也是目前也是退休了，然后也是在康瑞团队的里面担任这些实际的这个可靠性的咨询的一个就是专家。 嗯， 然后可靠性呢从华为那边发展起来也其实也是这样的，刚开始华为的可靠性没有那么强的，因为但是他们做的是个电信通讯这一块啊，其实对质量要求是非常高的，就是比如说主干网的这个通讯设备是不能坏的，一坏它是按秒或者按几分钟来算，所以他们对可靠性要求是非常高的。 嗯， 啊，然后他们是也是由专业的领域的这个可靠性这个设计工程师发展成专业的领域的可靠性工程师，那么有专门学可靠性的工程师在公司层面进行建立可靠性的体系的建设，来指导这些专业领域的这个设计工程师如何把它培养成专业领域的可靠性工程师。 嗯，你看很多可能行业外的人哈，听到了这个刚才阮总讲的，可能大家印象深刻的就是工程师，因为我们一直觉得工程师是一个特别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可能也需要很多年的经验积累，理论和经验相结合的这么一个，尤其在高端制造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这种复合型的人才。那么我们刚才跟阮总谈了这么多哈，我们说现在"十四五"这个规划的开局之年，今年是第一年。那我们最早成立第一家公司的时候是2015年，从2015年到现在6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不知道您对于目前我们所专注的这个领域，它的未来的行业前景，以及2019年成立的这家新公司，它未来大概是个什么样子？ 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规划和前景的看法呢？这个主要是因为根据中国的制造业的一个发展的情况，我们其实是有非常有信心的。 嗯， 啊，在2015年的时候，其实是"十三五"的一个，就是一个布局的之年啊，就在全国，就中国是在思考中国制造业该怎么走啊，这就是出现了很多的现在我们很耳熟的名词，比如工业 4.0、工业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这些。中国制造2025里面实际上是有三句话跟可靠性是有关系的。那第一个呢，就是说加强可靠性设计实验还有验证技术的一个研究和应用。第二句就是推广先进的在线故障预计和诊断技术及后勤系统。那么第三句就是国产关键产品可靠性性能指标要达到国际的先进水平。我们的中国制造从制造大国如何往制造强国，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你的质量，你的可靠性怎么样， 是不仅能生产出来，而且生产出来的东西必须可靠。 对啊，是的是的。然后我们的推广呢，就是我这是国家战略层面的一个，那么我们自己的一个定位呢， 我们是主要是针对有可靠性，就前期阶段我们会针对可靠性有刚需的一个需求，包括军工企业去推广我们的电子产品、机械产品，还有软件产品以及网络产品的这个先进的一个可靠性的一个评估的一个软件平台，然后呢帮助可靠这个客户来提升现有的这个可靠性的一个工作标准。那么针对这些民营企业，包括新能源汽车啊，然后包括家电，那么我们这些民营企业实际上他们的需求主要来自于市场对他们的一个要求啊，要求他们必须提高他们的可靠性的管理水平，包括可靠性的设计能力啊。对，然后针对工程师呢，我们现在是在打造一个叫可靠加油站，为可靠性，为这个现在企业的工程师提供可靠性专业的一个知识的一个赋能的一个平台。那目前实际上也是跟国防工业出版社进行全面的一个合作，然后我们来提供可靠性专业的一个电子化的，他们给我们进行授权，就是我们这些电子化的这个产品也好，或者知识也好，它是有出版权的。 等于是几个方向都在齐头并进，这里面既有我们提供的服务，也有我们输出的内容哈，包括您提到的多年的一些理论研究的经验啊、成果啊，我们可以集结成册，或者是做这种电子出版等等，这其实是内容输出。然后同时可以帮很多企业，不管是有可靠性刚需的这些军工企业，还是说我们一些像这种家电企业啊、新能源车这样的民营企业，我们可以给他们提供一些可靠性的这种评估和我们的服务平台，这是目前公司在做的事情，也是未来要重点去发力的方向哈。 是的，是的。 感谢瑞银科技阮进喜阮总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 节目上半段的科创中国之科创面对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您在一小段片花半点之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科创面对面下半段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一会儿见。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 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漫宇威视的创始人 CEO 孙建超，再次欢迎孙总。您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漫宇威视传媒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孙建超，很高兴认识大家。 这家企业在做的科创项目主要是针对编程教育项目，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切入口呢是以现在非常火的二次元文化这样的一个群体，依托动漫产业，二次元文化在年轻人心目当中的一个地位和受欢迎程度，以这个为依托，然后打造了两款产品，一个就是二次元动漫的编程系统，另外呢就是基于动漫 IP 的儿童社区 UGC 短视频学习平台。那么这两个产品呢是漫宇威视一直在发力和他们已经呈现的技术成果，背后其实有很多的新的想法，是基于要引入一些其他企业的新技术啊，来注入到现有产品当中，让它更加的丰富，能够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一个需求。做科创也好，或者是做企业也好，我们是希望它能够有实际应用场景，同时能够实现盈利的。那么从这两个角度，也请孙总给我们分别介绍一下目前我们设想的应用场景是什么样，然后如何实现它能够盈利。 我们第一款产品呢就是二次元编程系统，它实际上是针对于C 端用户，也就是说3到18岁的孩子啊，去设计的这样一个系统。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群群体呢，就是使用这个软件，当然肯定是免费的了。然后另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软件呢，它可以针对于 B 端的机构，比如说我们的竞品公司或者是其他的这个K12文化公司吧，他们要转型也可以就是加盟我们。然后呢就是说可以采用我们这套系统，那么它有免费版和这个升级版，当然升级版可能就是说有一部分付费功能了，然后我们采用的是免费加这个升级版的付费版的这种模式去盈利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系统呢实际上它主要是针对于这个做科创课程的这个机构或者是群体呢，可以实现设计一些编程类的课程。那么这类课程呢，一类呢就是说我们后期可以通过这个编程系统去做一些原创的课程体系，然后可以这个一个是说通过 C 端用户直接变现另一个是说通过 B 端机构比如说公立学校或者是教育机构啊等等加盟我们去实现，或者是说以课程包的形式去实现，当然他们也可以采用我们的这个编程系统他们去设计开发一些课程，也可以说这个编程系统算是一个工具，比如说公立学校的老师或者是说其他机构的老师可以用我们这个系统去帮助他们研发他们自己的课程，然后因为有些课程就是说他们感觉自己设计的课程可能用起来更顺手，也可以说是一个工具， 就它不是一个成品课程，它是用来研究课程和开发课程的工具， 对，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工具，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用于自己开发体系课程。 好，这是针对我们刚才说到的二次元的这个编程系统，动漫编程系统想要打造的盈利模式，其实针对两方，一个是针对 C 端用户方，然后一个是针对 B 端企业方。那么用户方这边我们可能是免费使用，那么针对 B 端的企业方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免费版和升级版啊，升级版当然就是要付费的了哈。 对对，后期呢其实还可以引入服务的这个功能，因为就是说后期我们的这个无论是课程也好还是这个版本就是销售出去或者说有了用户之后呢，它会有一些反馈啊，或者是说一些二次服务，那么这样的话我们需要做好服务这个服务呢有可能也会就是说有一笔营收， 收取一定的服务费哈，是 这样。 对，明白。 这是第一款。那么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短视频工具平台。其实短视频工具呢它的设计呢一个是说从用户的角度去出发， 另一个呢是从我们企业的角度去出发的，就是说我们企业面临的困难通常就是说获客，因为获客它的难度太大了，而且如果说你借用于一些新媒体去做的话，实际上它虽然有可能获客容易点，但是说它的费用会比较高一些，所以说针对于此呢，我们就打造了一个这样的工具平台，那么未来呢它就会变成一个超级大的私域流量平台。那么它呢实际上有这个短视频社区和文创社区，其实文创社区呢它会就是说有一大批的这个小说类或者是文创作品类上传到里边，然后呢这种文创类的作品呢通常都是文字版的。那么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呢，它会逐渐把它打造成有声版、可视化、场景化的这个文创作品，或者是说短视频类的场景。从而把这个文字版的内容变成有声化、可视化、视频化。那么这样甚至是语音化，那么它会形成大量的场景，就是会吸引很多的用户去集体去创作这个二次创作这个作品，比如说有的小组会出现给它配置插图，封面插图，或者是说插每一个章节每一个小节它的这个可视化的背景人物然后就是配音等等，甚至会出现一键动漫等等新的这个功能或者技能。所以呢就是说它会里边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它制作丰满或者是不太好，它制作不出更优良的东西来，那么其他的人更专业一点的人他可以设计出比较漂亮的或者是更优质化的丰满来，插图来，那这样的话他可以通过积分去购买，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些交易。最终呢我们通过这个积分扣点的形式形成一定的收入。当然里边有了大量的视频或者是说这个语音直播之后，他们也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带货就是当然跟教育类比较相关的一些东西。 总之就是我们依托这样的文化创意产业，然后在平台上能够汇聚更多的人，依托他们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喜爱或者是这种创新的一些想法，然后打造一些产品，这些产品我们可以通过积分扣点的方式或者付费的方式，这样的话可以形成这样的现金流或者是交易流，这也是盈利的一个模式。 对，实际上这个绝大部分是针对于 C 端的，当然我们前面说了就是这个 PJC 我们会引入一些机构来入驻，从而呢就是更加让它从一个工具向这个平台方向去转化，从而呢我们也会就是说变现吧，向这个机构去变现，因为他们在变现的同时，我们其实也从他们身上也会有一些变现 啊。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提成或者是以包月包年的方式来提供服务哈？ 对，会员卡呀，或者是说这个他们自身视频带货啊等等盈利一些扣点啊等等之类的。 我这儿突然想加问一句哈，就是一般我们要提到知识付费，可能我们首先想到的像知乎啊这样的大型的一个网站，或者我们说啊年轻人聚集的这样的一个社群，我们会想到像B 站啊像这样的一些大型的这个平台，或者说再说到短视频，大家可能会想到抖音和快手，这都是形成一个非常本能的这样的一个链接，因为他们的体量比较大，而且做的也比较好，非常深入人心。那么我也想问问孙总，您希望未来如果要提到像漫语微视打造的这样的平台产品，你希望拿一个什么样的标签来标注它是最合理的，让大家一想哦就能联想到哦这是漫语微视。 我觉得用二次元动漫编程开创者这样的定位来称呼可能会比较好一些，因为我们可能是更聚焦，然后更垂直化，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它主要是针对的是二次元动漫群体，然后它的其中的一些短视频呢也更垂直化，因为它可能更比如说更多的是这种动漫短视频和科创类短视频，然后它呢 娱乐性没有那么强，可能是更偏向于内容化，相当于内容版的快手，或者是内容版的抖音，或者是内容版的B 站。 就是我们想生产更有趣、更有吸引力、更亲切、更形象的内容，这个是我们想给内容前面加的一些引号。我们输出内容的方式就是您说的这种动漫的形象，然后我们比如说做一些这种动漫文化的打造和科创的一些短视频，这是我们更垂直的去深耕的领域。 对，实际上我们的产品它的出发点还是说，就是说从教育的角度上去思考的，就是说有一句话就是做娱乐至死，就是说娱乐它如果太过度的话，常常就是会就产生一些没有益处的东西。那么我们在想，就是说如何把这个有益的一方和娱乐或者是说某个群体结合在一起，让他们就是说更偏向于能够获得一些有趣的东西，或者是有趣的知识，可 就 能 是 会更好一些。 我们说的那句老话，寓教于乐，是 对，寓教于乐， 吧？对， 对。 那我也特别好奇哈，就是孙总，您是从什么时候把自己做的这个科创项目定位在了这样的一个垂直的领域和目标？您本身是学技术出身的，还是说学动漫的，学这个绘画的，是艺术类的，还是技术型的？ 我实际上是学的专业呢是物理学，然后是偏理科，因为我学的专业里边包含这种比如说量子力学啊这些，但是说呢我从事的这个工作领域中绝大部分是做的是内容研发，比如说课程研发、课程体系研发呢，又不太偏向于技术，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实际上也在看。就是跨界的一些领域的一些东西，因为，很久之前就是说，流行的社区文化，然后一些IP 文化等等之类的，给了我们一些很大的启发。因为当时我们在看一些项目路演的时候，比如说一些纯 IP 类的公司，他们就纯靠 IP 授权，就可以做到创业大赛一等奖，然后就可以就是说。通过 IP 授权去盈利，然后当时我们看到的那些公司呢，都是纯这个明星类，比如说体育明星或者是说娱乐明星等等 IP 授权去做。但是我们当时在想，这种 IP 那么可不可以这个和动漫 IP 还有就是教育有机结合在一起呢？当时我们在看到类似的项目的时候，我们在想就是说。更深层次的去挖掘这样的东西，所以当时我们是19年的时候注册公司的时候，我们一边是实际考察市场，一边是在不断的丰富完善自己的创意。那么直到我们遇到几家就是说做 IP 做的比较成功的企业的时候，我们才感觉，这个市场它实际上是可以去做的。然后通过我们的一些就是对于一些研发报告它的这个分析，当时我们就做了这个IP 类和教育结合类的这个发明专利，所以当时呢我们就决定去朝着这个方向去进行， 等于一开始有了这个想法，但是并不太清楚，到底往哪个方向来发力，怎么走，然后这条路线也不是很清晰。这其实是，通过不断的从外界获取很多的这种信息源或者是刺激源，然后同时又有一部分的已经成功的案例给你们做了一个这样的参考，再加上我们有最后专利的这种申请，然后才开始真正的成立公司。到现在走到现在就是19年，到现在是2年多的时间，对吧？ 对，是这样的，就是说，单纯的创意它并不能就是说一定保证你这个方向是对的或者错的，然后它需要验证。那么验证呢，通常就是一种就是说你实际去做啊，我试了几次，错了几次，哎，然后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或者是错的。当然，这种试错成本是很高的，除非你达到3倍于你原来融资的基金，但是一般情况下的企业是做不到的。通常呢，只能是通过竞争对手或者是说一些成熟的，在某些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模式， 你拿过来迁移到自己的这个行业， 嗯， 然后再去验证，然后做出一些关键性假设，然后呢就是不断的去调整。 就是我们说创新其实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一些改进和突破，这其实就是我们目前讲的创新。它有一部分可能是从零到有，有一部分可能是把它从有到优这样一个过程。而且刚才孙总几次提到参加一些比赛，比如说这种科技创新的这种比赛，公司也是在2020创客中国数字经济专场当中项目拿到了一等奖项目。在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社会上这些创新大赛的？那就为什么要参加这样的比赛？因为的确有很多初创公司，或者说是还没有开创公司但是有这样想法的朋友，他们其实一开始只是有一个项目，然后比赛能够给这些项目带来什么样的助推力？您从您的经验也帮我们分享一下。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原本设计的融资方向呢，就是通过大赛去对接这个投资人，或者是说通过大赛的模式去想拿到融资。当时我们是这样的想法，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最一开始接触讯飞的时候或者什么时候，就是很多投资人或者什么之类的都建议我们去参加一些大赛，因为我们感觉只有参加大赛你才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才能够看到别人为什么优秀，然后呢你才能够学习到优秀的项目中它的一些好的模式啊，或者是它为什么这么优秀。那么通过一些观察或者是参加很多次创业大赛吧，然后我们其实也是从失败中一步步起来的。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最开始创业的时候，其实对于创业商业设计商业计划书啊，其实都是非常的懵懂的，就是不太懂。然后失败了几次之后，我们就发现我们有可调整的东西，然后就是不断的去参加一些大赛，最终呢才拿到这个创客中国数字经济专场的一等奖。那么这个奖项呢，实际上它是工信部举办的，对于全国来说呢，我们是去年2020年参加的这个大赛，它是去年至少有三十四场分赛的比赛，然后我们是在山东那边拿到一个一等奖，然后全国来说呢，其实我们也挺进了中小企业200强，那么它会在这个工信部的官网上公布，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有助于投资人啊，或者是说品牌啊，对这个企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就是说只有你拿到一定的奖项的时候，或者说奖项多的时候，投资人一看他就知道，很多的投资人都已经点评这个项目了，那么很多就是说他需要注意的，或者是说容易出现风险的地方，其实投资人肯定给他点到过了，就 是减少了他的筛选成本。 对对对，他就会他创始人本身他也会听取这个建议之后，他会做出调整，甚至不调整他也知道以后真实情况下遇到这个风险的时候，他已经做了心理准备，如何去克服或者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你看孙总的这条路其实也跟很多想要去有创新想法或者是有好的项目的朋友提供了一个参考。就是我们参加比赛开始是抱着学习的态度，他对于这个项目的提升和成长是一定会有帮助的。那么参加像创客中国这样非常有影响力的比赛，那我们如果有硬实力能够拿到一定的奖项的话，那他的影响力尤其在投资人那一方和品牌方那边，它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可以让我们更快的被看见。因为的确现在有很多的这种科创项目，可能有一些确实是非常好的项目，但是我们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哈，有可能没有一个很好的平台和渠道把我们好的项目推出去。那么参加大赛可能是一个，至少在孙总看来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啊，或者是比较这个有影响力的这么一种展示方式。那么刚才是谈到了咱们整个企业的一个发展脉络，那我在这儿也特别想再跟您探讨一个话题。因为就在前不久，咱们北京市刚刚举办了这个数字经济产业的一个大的这个大会啊，数字经济大会。那未来10年对于北京的数字经济发展其实也画了一个蓝图。那么我们所做的事情，一方面是针对教育，这是一个很火的领域，而且最近一段时间针对教育哈，我们也看到了教育部也有很多的政策出台，对于青少年的教育其实国家是非常的重视。一个是教育，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技术数字经济这个产业。我不知道咱们作为把二者结合起来的这么一个科创企业，如何来看待你们做的这个事情的产业未来的趋势或者是未来的前景？ 主持人刚才谈到了就是全球数字经济这个大会，其实我前两天正好也参加了 啊。您在会场是吧？ 对对，我是在分会场，然后主会场听他们说那个马斯克线上也路演了，然后就是北京市长啊还有一些重要的人物，比如说雷军啊等等都去现场参加了，这个挺不错的，然后影响力也挺大。他也说明了这个数字经济专场，或者说北京对于数字经济这个行业的发展是非常重视的。 嗯， 那么我们其实做的项目本身也是这个数字经济和这个教育结合的，或者说互联网和这个教育结合的一个项目。它本身呢，实际上从政策的角度上说呢，它是非常符合国家发展的。因为国家在这个教育双减这个政策之下呢，实际上它是鼓励这个教育朝着素质教育方向发展。 嗯，那么减少学科类这样的一些教育哈， 对对对， 但是素质教育我们是鼓励发展的。嗯， 然后就是说为什么就是从竞争的角度上来说吧，就是为什么国家会鼓励素质教育呢？尤其是科创教育。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中国在布局或者是鼓励这个科创教育的时候，它的政策力度实际上并没有比这个国外那个早，因为在这个美国的时候，他们很早就非常注重这个少儿创客教育。那少儿创客教育呢，它就是鼓励就是一种大家通过动手能力，在这个实验室啊这种容易做出成果来的这样的一种教育。那么比如说最著名的吧，比如说这个美国的一个科学家叫卢瑟福吧，他是在他的卡文迪许实验室中曾经培养出16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学生。 嗯， 然后一个实验室或者说一个老师带出16个获得诺贝尔奖的这个学生，这件事情就本身意义非凡。那么他就在鼓励中国去看我们能不能就是说也培养出就是一批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学生，然后促进中国的科技发展，从而提升我们的科技竞争力呢。所以说呢它也是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科创教育或者少儿编程吧，它也是从本质上是为国家输送底层人才的一项任务，或者说一个双创项目，所以它的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然后所以当时我们其实之前呢在 K12 文化领域也有不少年头，但是我们感觉就是说科创教育可能会比这个K12 文化这个学科类辅导会更加有这个前途，或者说更加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影响会非常大。当时我们在想的是什么，就是说培养出一批具有创新思维的人才来。这是我们当时的一些设想，然后我们当时定的梦想就是培养可以改变世界的人。因为当时比如说马云曾经说过，说我的梦想就是改变世界。那么我觉得我们真正能够改变世界的人其实是很少的，那么我们不如去培养，或者说从小去培养改造世界的人。实际上这也是一个非常长远的目标，或者是大的这个梦想。 就是我们退到后面，我们不做冲在前面的， 对对对， 我们做这些改造世界的人的培养者。 对对对，那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是你会看到市面上比如说国家竞争的时候，实际上无论是华为卡脖子，还是说我们的芯片啊，或者说各种技术，它实际上一种是由于技术的原因，另一种是由于人才短缺的原因。那么这种人才短缺呢，其实无论是中国也好，还是美国也好，还是其他国家也好，其实都是非常缺乏的，所以它需要长期的去培养这种人才。那么美国就提出了就是创客教育这种长期的政策来激励，那么中国实际上也是在借鉴这种就是长期的培养科创人才的规划，所以说呢，他会把这个少儿编程啊，逐渐的纳入到公立学校，把这个非刚需的这类课程转换成刚需类的课程，那么这也是一个政策类的大的趋势。 非常好的逻辑思维能力的这样的一些人才，让他们能够为我们的科创中国的事业去贡献他们的力量。当然这背后也有